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来了您的，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跟我来，您呢？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腚，这是天管啊。播粮糖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一会儿谁？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还是要和您一起啊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呢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贯口活作品《权术》。 吴先生啊，根据我的记忆啊，您在电台里说相声前后有40多年了吧？嗯，有了。您在舞台上演国剧也唱了40几年了。哦，我80多了。我是说呀，您既会说相声又能唱国剧，可以说是多才多艺。 不不不不，您完全误会了啊！我是既不多才呀，又不多艺。如果说有那么一点优点的话呀。 那就是喜欢学哦， 好学。嗯，还有一个特色哦，那就是啊，学什么不像什么。那想必是您不专心，专心也学不会呀，它不能消化呀。就拿小时候进学房念这三本小书吧，《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啊，念了2年，他愣没背顺溜了。 什么叫背顺溜了啊？ 常串呢。 串，嗯，那背那个千字文吧？天地玄黄啊，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诸亲有许，合理事章。哎哎， 怎么串到百家姓上去了？等到背百家姓也有这毛病。 那是赵钱孙李呀，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韩来叔王，丘寿东三。 好嘛，那又串回千字文来了。您呐。 不是念书的， 那不是，他是一个折口吗？哦，您这唱歌呢？ 啊，家长以为我有唱歌天才呢，送我去学习音乐练唱歌。 好啊，那将来做个歌唱家也不错呀。嗯，老师这么一试音就吹了， 音不准， 五音不全，五音缺三音。 哎呦，你也不是唱歌的材料。 大一点啊，叫我去学艺，学这个中医啊。 那也好啊，悬壶济世啊。 先学这个针脉， 好墨。寸关尺， 左手呢心肝肾，右手脾胃命。浮沉持硕，背汤头根，药性赋。什么四君子，汤中和义，身诸茯苓，甘草比，一以下沉，明六君，霍家香砂，胃寒石，背的挺熟。 当大夫了， 开除了。 不，怎么开除了？ 等到啊，学这个针灸的时候，同学们要互相练习着扎呀。 是啊， 偏头疼。哎，扎这个手指头的关节，嗯，人家扎我，我害怕，一躲扎错了流血了。我扎人家拿这个针呢，直哆嗦，不敢下针。 对，那是得开除。嗯， 这学医又不成，那你也不是当大夫的材料了。总算是啊，这个练武，哎，还有那么一点成绩。嗯， 这说文他又来武的了。 哎，你还瞧不出来吗？这个啊？ 瞧不出来， 啊，我真练过哟。哦，我练的是内练一口气，外操筋骨皮。我练过硬功夫，金钟罩铁布衫，达摩老祖易筋经，下练铁铛，上练油锤灌顶。 哎哎，等会儿，什么叫油锤灌顶啊？ 就拿那个铁锤子嘛，打脑袋嘛，这么抡的。 啊，那 那不疼吗？ 那还不过瘾呢。我研究练这个汽车灌顶， 拿汽车来打脑袋啊？ 那你拿得动吗？那个？ 那怎么练呢？ 请老师把汽车发动好了，我拿一块这个麻袋，蒙在车头上，运好了气，走这车一圈半，喊一二三，老师开车，我用头顶。 哦。 这车嗖的一声开出去了，我啪的一下子趴地下了。 哦，你绕了一圈半，这你在车后头呢。 所以弄一脸油烟子呢。 要撞你得在车头上撞啊。 行啊，那得有个距离啊，最少也得10尺吧。车开过来，我顶上去，说时迟那时快，车到头到声音到，您就听砰的一声，您再瞧， 车瘪了， 我头飞了。 那还不飞呀，哪有这么练的呢？ 是，就是我敢练也没人敢开这车呀。 那倒是真的。 我练的是内功。 哪些个内功呢？ 我练过铁砂掌、朱砂掌、仙人掌。 练一手刺啊。哎， 你不信这么办吧，我给你表演两下子。 好，您露一手。 哎，你拿块豆腐来。 我现在我哪儿找豆腐去？ 诸位观众，哪位带着豆腐接一块？ 谁没事带着豆腐来看节目啊？不，您等会儿吧，您先说说您怎么练吧。 把这豆腐放在这桌上。我运好了气，啪一掌， 怎么样？ 就得碎了。 这玩意儿啊不新鲜，就那小孩也能把这豆腐拍碎了。 豆腐不碎，桌子碎了。 哟，不，那可得是真功夫啊。 那什么话呢，不过这个练功夫啊，不能够取巧，急功近利。所谓功夫嘛，也就是实践，功夫到了自然成。 这是行家话。 这个练功夫啊，得从基本功来。练功夫最重要的是练这个站着。 对，然后再练坐着，再练躺着。 什么呀？ 你不是说先练站着吗？ 要站桩、马步、骑马、蹲裆式。这脚底下的功夫最要紧，不然的话上身练挺好，人家一推嘛倒了。没用。 这底盘得瓷实。 练拳练剑都得要有这个步眼。在土地上练的 啊， 一个转身这就是一个步眼， 有这讲究 啊。老师要教你一趟拳，你打去吧。 那老师呢？ 到屋里头抽烟喝茶去了。 哦， 等是时候了，他出来了，你这儿也收拾了。他一瞧这地下这步眼，还可以，再往下教。 那这步眼要是不对呢？ 一瞧乱七八糟，知道你没用心。轻者从头再练，重者就得受罚。 您还真懂啊。 那当然了，这个骑马蹲裆式啊， 就这个马步， 腰要挺，头要顶，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舌尖舔上膛，呼吸要均匀了，不可以憋气哦，不然内脏受伤，那还不如不练呢。 别走火入魔练左喽。 先练抓空啊， 抓那个闯空门的。 哪儿抓去了？ 你不是说抓空吗？ 抓空就是抓闯空门的呀。 那这个抓空是怎么回事啊？ 这俩手倒换着这么抓，开始的时候呢没什么，练到差不多了，一抓好像是100多斤了， 这就练成了。 那刚开始啊。 啊， 然后啊上井。 上井 啊？到井上练。 井上？ 水井上啊。 哦， 这井口小的呢可以站在这个井沿上。 那井口要大的呢？ 那得垫两块板啊，站在这木板上。 怎么个练法呢？ 还是骑马蹲裆式。 哦，这个马步抓空。 不抓空了， 这回抓井了。 那抓得起来吗？往下打。 往井里打。 对，先打的时候没什么反应。渐渐的呢能有回音，一打痛痛。 哦，那这是功夫到了。 哦，差远了。慢慢的有水声了，痛哗痛哗。 哦，那水渐动了。 对， 练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成了呢？ 我师父说呀，多咱这个斜湿了才算成呢。 哎呦喂，那得多大功夫啊。 其实我打了10几天，不但斜湿了，衣裳都湿了。 水上来了， 我掉井里了。 哎呦，看这样子，听您这么说，好像还是真练过嘛。 那什么话呢？ 这么办， 今天您练两下子，让我们见识见识，怎么样？ 在这儿练 啊？ 不成。 怎么呢？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这在座的都是藏龙卧虎啊！你知道哪位是昆仑山的侠客，哪位是峨眉山的剑仙，哪位是五挡山的道士，可哪位是少林寺的和尚呢？ 这您放心 啊， 这一位没有，您练吧。 万一有点差错，贻笑大方，那便如何是好哩？ 行了，您就别算了。练两下子， 好，说练就练啊！文不加鞭，武不擅作，来，吊起来，你看这个， 先来个云手， 哎， 飞天使响， 哎， 双跨腿， 哎， 打飞就是， 哎， 这怎么回事？扭腰了？ 没有， 岔气儿了？ 不是， 那这是怎么了？ 裤腰带断了。 这裤腰带怎么会练断了呢？ 不是练的，气的。 您没事生什么气呀？ 我会这么些个武术，没人跟我学，眼看着失传了，你说可气不可气？ 哦，哎，您要是愿意教的话，嘿，我还真想学两手。 你干嘛呀？ 哎，学两手，显摆显摆呢。 哦，学两手好欺负怂人去。 不，听这什么话吧？学两手啊，强健身体，打击坏人。 嗯，那还可以。那你想学什么？ 哎，这我不懂啊，听老师的呀。 这么办，我教你关刀。 关刀？ 哎， 不学。 怎么？ 学坏了扛着个刀上班，知道我是为防身，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卖野药的呢。 那我教你什么呢？ 哎，这么着，您教我点拳术吧。 这么办，我先教你一套醉八仙，好不好？ 醉八仙 啊， 好啊。 那行，那你先去买两瓶酒来，咱们一人一瓶，喝了就醉八仙了啊。 不行，奶奶，我沾酒就醉，而且血压高。 哦，那不行，怎么办？我教你八卦怎么样？ 八卦好啊， 八卦啊 啊！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五行嘛，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你先报个时辰吧。 干嘛呀？ 你不是说算卦吗？ 我算卦干嘛呀？我要学拳。 哦，对，你要学这个八卦拳的。 对呀、 啊。那行啊，那你先要练八卦掌，你瞧见没有？哎，要先看这个大拇手指头。 嗯 啊，以这个指甲盖啊为准星，你得先找个目标。 哦，目标。 哎，最好你先找一棵大树。 大树。 最好要三楼粗的大树。你以大树为目标，围着大树转，左转300圈，哎，右再转300圈，怎么周而复始的转呢？ 那我得转多久啊？ 那不一定啊。等你转着转着，坐在那个大树追你了，就差不多了。 那大树追我呢，就把我吓死了。 不是，他真追你呀、 啊！啊， 你坐过火车吧？ 坐过呀。 你坐在火车上，车开快了，看车外头这个电线杆子树啊，是不是好像倒过来似的？ 是这样啊。 哎，想当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好，那得多大功夫啊，学不了。 哎，这不行那不行，你想学什么呀？你 不是打拳呢？ 我想你甭学打拳了，你学打牌得了，看看就会。 那甭学了，13章的16章的我都会。 那你还想学什么呀？ 不，这我告诉您说，我是真的想学打拳。这么样好吧，您都会什么拳？您说给我听听。我看我能跟您学什么拳。 哦，你问我会什么拳术啊？ 嗯， 那说不了，连会带不会100多种呢。 什么话到他这儿都夸张，中国的拳术能有100多种啊？ 哦，你不信？ 我是不信。 不但你不信，我也不信。 不，那像话吗？ 我从前不信呢，现在信了。 那我现在还不信。 那天有一位老先生，他也是不信，认为我说的没有100种，内容呢也不正确，很不满意。 那当然不满意。 我说您别生气，请您呢拿一个录音机来。 拿录音机干嘛？ 我再说一遍，您录下来先数数够不够100种拳。 要是不够呢？ 那差一拳呢，您打我一拳。哎，算是给我的处罚。 少一拳打一拳。 哎，至于内容呢，如果您听哪一个拳呢好像是没有出处，不对，您也别生气。 那怎么办？ 您呢把这录音机摔了。 摔了啊， 那不就不生气了吗？ 那就更生气了。干脆吧，这么吧，您先说说这些个拳术的名字吧。 说说。 嗯， 好。有孟苏七世拳。 孟苏七世 听说过吗？ 也好像是听说过。 哎，别好像，听说过就说听说过，没听说过可别冒充啊。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 真听说过？ 听说过。 听谁说过？ 听你说过。 听你说过干什么？听别人说过吗？ 听说过。 孟苏七世拳 有。还有什么拳？ 寸锦章关东拳 有。 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风滚漏拳、燕青别驾拳、李逵硬崩拳、鲁智深北派佛家拳。南拳、北拳、西岳华拳、四路茶拳、嵩山少林拳、公子伏虎拳，是虎鹤双形拳。 哎，对，这还拍过电影呢。 八尊拳、米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一宗拳、二元拳、三星炮锤拳、四把岳家拳、五禽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通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方有拳、八仙拳、八极拳、八卦拳、九过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十八手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式插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真不巧啊，这是多少了？ 梅花拳、铁线拳、石头拳、连环拳、戳拳、截拳、棉拳、弹拳、飞虎拳、五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虎拳、猫拳、龙拳、蛇拳、猴拳、豹拳、鹰拳、鹞拳、黑虎鞭拳、白猿同背拳、大红拳、小红拳、地躺拳、大通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太极拳、墨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功力拳、金刚拳、风魔拳、子母拳、白眉拳、太祖剑拳、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 可完了， 劈拳、挂拳、钻拳、跳拳、崩拳、快拳、炮拳、拆拳、横拳、对拳、长拳、短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好， 你要死点什么拳？ 你说的这么快，我一个也没记住。这么着吧，您呐干脆教我一套，既简单的又好学啊，还有意思的，怎么样？ 哦，既简单好学还有意思的。 对， 那这么办吧， 啊， 我教你一套日本拳怎么样？ 这日本拳好啊，这好学吗？ 难倒是不难呐，就是三个式子。 哦，才三个式子。 别瞧三个式子，有拳法、掌法、指法，还要配合三个口诀。 哦，这还有口诀呢？ 要口道、手道。 哎，您说的那个口诀好学吗？ 它是故事得嘞，逆功得嘞，怕死得嘞。 故事得嘞，逆功得嘞，怕死得嘞。 哎，乔伟，啊，你一学就会。好，咱们现在就练怎么样？ 好啊， 好，走，哎。故事得嘞，逆功得嘞，怕死得嘞。故事得嘞，逆功得嘞，怕死得嘞。故事得嘞，逆功得嘞，怕死得 嘞。哎，这是日本人比武吗？ 日本人喝酒。 哦，划船呐， 他也说得。 我信你的吧。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啊表演的一段贯口活的作品拳术。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百子图》。 哎，咱们中国人呢说话 啊 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咱们说话的时候啊，常常喜欢带上个子字儿。 哪个子字儿？ 就是子丑寅卯的那个子啊。 哦。那个了字儿中间加一横。 对了，就是这个字儿，咱们平常说话呀经常用到， 是吗？哎，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啊？ 甭举了，你这不是已然带出来了吗？ 哎，这我倒没注意啊。哎，那还有什么地方用到这个字儿呢？ 这个字儿啊，可以作为男子的美称，凡是呢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哎，都称子。 哦，您举例说说。 比方说孔丘，字仲尼，我们尊称他为孔子， 那是我们至圣先师。 哎，还有写道德经的那位老子。 老子是姓李名耳，字伯阳。 擅长兵法的孙子 孙武， 哎，梦蝶的庄子 庄周， 智孝的曾子 曾参， 还有孟子 孟轲， 荀子 荀况， 墨子 墨翟， 管子 管仲管夷吾， 晏子 哦晏婴晏平仲， 条子 条子啊，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警察先生的尊称啊。 这还尊称呢，那是黑话。 哎，你甭管黑话不黑话，反正有子儿就得了嘛，有子儿。 就为了找子字儿啊？ 我们说这个动物啊，也经常用到子。 哦，您说说， 比方说燕子啊、鸽子、啊、鸭子， 这都有子。 还有猴子、兔子、狮子、豹子、歇了胡子。 哎，您等会儿。这歇了虎子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墙上爬的那个壁虎啊。还有驴子，骡子 有， 马子 有，还有凯子。 哎，怎么凯子都来了？ 是啊，你那马子都出来掉凯子了，还不准我这凯子出来泡马子。 哎，哎呦，那什么，算我说溜嘴了，这个不算得了。 哎哎哎，那还有什么带子的？ 那可多了。像物理学上的名词就很多呀。 哦，是吗？ 像什么离子、电子、光子啊， 这都有子。 还有原子、核子、中子、分子、孢子。 哎，孢子啊，那我就把它吃了。 还有像丁肇中博士发现的那个丁粒子。 哎哎，等会儿，人家不是说那个叫 J 粒子吗？ 这是怎么写？哎， 一横一竖这么一勾吗？ 我瞧那不是丁粒子吗？ 哎呀，这是英文字母。哦，您不认识啊？ 不是我不认识，我想这是外国人不认识那个丁字写成了这个。 哎呦，哎，对了，您这么一提啊，我倒想起一个物理学上的名词，您把我忘了说了。 什么子？ 唐三藏的舍利子。 那是什么物理学上的名词啊？ 不，我这是跟您开玩笑。不过经您这么一说呀，哎，这子字还是真的经常用。 还不止这些个呢，就是骂人都经常带这个子字。 哦， 说你这个人反应迟钝，你是个二愣子 啊。我呀， 说你见识落后，你是个土豹子。嘿，你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混子 啊。 说你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 啊， 你是非礼女人的登徒子 啊， 你是个通奸叛国的狗腿子 啊， 你还是个缩头缩脑的龟孙子。 行了，嘿，这你怎么骂起来没完了？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一看见你我就想骂。 我招你了我。 好，不骂。 这段白子图啊，时间的关系，第一时段我们先欣赏到这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啊回顾五丈。 胡军、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日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 啊？你记得多少啊？客厅 头等舱功能沙发代表我对你的体贴， 我是 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代表我对你的细心， 厨卫 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名牌电器代表我对你的宠溺。 老公，这些都是我曾经的小愿望啊。 全包圆记得每一位业主的至佳需求，就像我记得你的每一个愿望。400-606-8866， 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日期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 外国的月亮是没更圆，但因为气候环境因素，外国的项目确实更好。 所以呢？ 所以用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品质更加更环保， 还更贵吧？ 并没有，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免费升级，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全房配齐哦。 装修配家具还是全房进口项目家具， 还有限量赠送的名牌电器呢。打400-606-8866问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 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过棒儿边，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袋，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回顾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的相声艺术，还是接着来欣赏刚才上一时段呀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相声《百子图》。 就说形容你吧，也都能带点子， 是吗？ 先说你是个男子。对不对？ 哎，对对，这倒是如假包换。 哎，你呢，恪尽孝道，是位孝子。 那孝顺父母，这是应该的吗？ 哎，你的才华横溢，可以称是个才子。 哎呦，这您可太捧我了。 说您做事光明磊落，是个君子。 不敢当。 那梁上君子？ 不，贼呀、啊！ 我是说您是各位瘾君子。 哎，那我倒是喜欢抽烟。 就您这个身材，哎，也可以算是个胖子。哎， 我这身肉是多了点。哎，那我要是一身排骨呢？ 那你就是个瘦子。 哦，比方说我这高是1.86米， 那您可算是个高子。 那么假如说我是身高不到1.60米呢？ 那甭客气了，您是矮子啊。 要是我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呢？ 那您这个高是胖子、这个、那个 别这个那个的说清楚了。 那你是一个标准的衣上架子。 嘿，你还真有的说啊。 哎，这不是我吹牛。哎，这个我就说了有50多个了，还可以深引出50个子来。 有这把握吗？ 哎，有这个把握。 那这么办吧，你要是真能说得上来，哎，我请你吃顿饭。 哦，那我要是说不上来，我请你吃顿饭。 好嘞，那咱们就赌一顿饭。 那这顿饭我算吃定了。 得拜，你先别忙。你说上来那得才算数呢。 好，说来就来。 好， 咱们从你的头子说起吧。 我是特务啊。什么叫头子啊？头就是头，这个不能加子。那不，你这一开始就不像话了。 你急什么呀？这个头又叫脑袋瓜子吧？ 不，这还可以了 啊。这前面这是脑门子，后面是后脑勺子。 对， 你这脑门子上还有几道褶子？ 褶子？ 就是皱纹呢。 啊，有这么说的吗？ 这就是学问呢。 嘿，好嘛。 再说这是眼眶子 啊， 上面有眼皮子，里边有眼珠子，你如果没有眼珠子，你就成了瞎子。 他这还都有连带关系的，这个， 这儿呢，这是鼻子， 鼻子， 鼻梁子，这是鼻头子，你也有鼻孔子吧？ 废话，没鼻孔子我怎么出气儿？我， 这个鼻子下面还可以长胡子。这两边是这是腮帮子，那边长点麻子，这边有颗痦子，你还有一大堆青春痘子， 好嘛，我这合着成了月球表面了。这个 您这儿还有这个耳朵， 哎对，哎啊，这没子， 不，这个耳轮子，耳鞭子，你这儿还有个耳垂子， 对， 这是耳朵眼子， 对，没有耳朵眼子呢，我就成了聋子了。 喂嗨， 我这还给他凑一个。 再说你这嘴， 哎，这也没子啊， 这个嘴子 不像话， 这是你一看见那个漂亮的小姐啊，就打嘴里头往外流哈喇子。 我猪八戒啊，我， 这是脖子啊，脖子这儿呢还有个素子， 哎，拜拜，这个叫喉结，那鸡跟鸭那才叫素子 啊。对，我们俗话也可以管它叫嗓子， 哎，这有证可以这么说， 这边有心子，肺子，肝子，腰子，肚子，外带一挂大肠子。 不，你这儿买下水来了。 这是膀子，肘子，爪子，下边是蹄子。 你这是说我呢，还是这儿买卤菜来了？你这人有长蹄子的吗？那是脚， 我说是脚拌鸭子， 这可以。 哎，他上头还穿着袜子， 这会儿找到我的穿着上来了。 你还穿着鞋子，你这个鞋子可太好了。 怎么个好法？ 你这鞋子有鞋面子、鞋帮子、鞋带子、鞋垫子、鞋后跟子，哎，最要紧的还有鞋底子。 废话，没底儿那能穿吗？那个， 你穿了裤子 啊？不穿裤子我光着屁股出门啊？ 那也不一定，你可以穿裙子啊。 我是男的。 你身上穿的这是衬衫。 这没子， 它又叫羊小褂子 啊。还有羊小褂子呢？ 这衬衫可有领子啊？ 没领子那是 T 恤。 除了领子那还有袖子。 没袖子那是背心。 这上头还钉着几个扣子。 没扣子那是游泳衣。 说你头上呢没有戴着个帽子。 这没戴你说的干什么呢？ 别忙啊，还有的是呢。 你接着说。 听说你最近买了个车子。 不错。 你那车子有轮子吧？ 没轮子那是轿子啊。喂，还怎么又帮他找了一个？ 有车顶子。 没车顶子下雨轮着。 还有车窗子。 没窗子那是烟筒。 你那车就是没有底盘子。 没底盘子？哦，我那跑旱船呢、像话吗？这个， 这是跟您开玩笑啊。咱们再说说您的那个家里的房子。 哎，说到我们家了。哎， 你家呢一定有浴室吧？ 有浴室。你这没子啊？ 那算是澡堂子。 我们家那是大众浴池啊。那是， 不，你们是不对外开放的小澡堂子。 到他这儿加了个小字。 你们家也有厕所吧？ 有。哎，这也没子啊。 那可以称作为是粪场子 啊。我们家那是公共厕所啊。 不，那是不对外开放的小粪场子。 哦，又加了个字。 你们家也有饭厅吧？ 啊，饭厅、厨房都有，这也没子啊。 那可以算是饭馆子啊。 不对开放的小饭馆子。我就知道你准说这句。告诉你吧，你这都不像话。这都不算数。 不算没关系。你这房子里头还有的找呢。 哎，你得说出来像话。 你这卧室里有摆设吧？ 有啊。什么摆设？ 起码得有一张床 啊。这没子 啊。那上头得有床垫子吧？ 哎，这倒可以，没垫子那得各等。 床垫子上头铺着有褥子，褥子上头有毯子，毯子罩着床单子，上面有一条被子。 对， 被窝里头是你的媳妇儿 啊，这有子吗？ 媳妇儿子 没听说过 啊，不就是你的妻子吧？ 这可以。 最重要的，她一定是一位女子。 嗯，废话，男的那是我的小舅子。 哎， 嗨，又给他找了一个。哎呦喂， 我看他还抱着个汉子 啊！我老婆偷人啊！哎。你这是怎么说话的？ 你 这是、 哎、听着啊，还没说完呢 啊！ 你老婆她正躺在床上坐月子，她抱的那个汉子 啊， 是你的儿子。 哎呦我的妈呀！这倒不错，我老婆最近刚给我生了个男孩。 那男孩是你的儿子，也就是说你是你儿子的老子，你是你老子的儿子。 对， 那么算起来。你老子的儿子是你儿子的老子，你儿子的老子是你老子的儿子，你儿子是你老子的孙子。 行了，你这没完了，你这， 哎呀，这又够五十个了吧？ 啊， 前后这有100个子了吧？ 哎，你想拿这些老子、儿子、孙子这儿蒙事儿来，那不行，起码你这里还差五个， 还差五个？ 对。 这个怎么回事？ 又来了是怎么着？说不上来，你得请我吃饭呢。 哎。就冲这吃饭就能找出五个子来、 啊、是吗？ 你吃饭的时候得用筷子、 啊、 碟子、盘子吧， 这才3个。 那要想喝点酒得用杯子， 这14个了。 最重要的，你需要用个碗。 哎，这没子， 这个、 还差一个。 那什么，你来个狗食盆子。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啊表演的一段百子图。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合说的传统相声《吃元宵》。 有一句话呀、啊，很气人。 哪句话呀？ 说咱们中国人呢、啊、没有幽默感。 这说话的人呢、啊，他不了解咱们中国人。 您这话说对了。 嗯， 他对我们的认知不够。 哎，根本不了解。 中国人是一个最懂得幽默的民族， 对， 民间流传的谚语啊、歇后语啊、俏皮话啊，就是最精炼、最高级的幽默。 不错， 一本《笑林广记》里把各行各业人的玩笑都开了， 可不是吗？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 他们说这个美国人呢，敢拿总统开玩笑， 嗯， 拿总统逗哏， 啊、哦。那咱们古时候不是就有幽梦幽丹，什么朱于坤他也敢讽谏他们的君主吗？ 在我们传统的相声里也有好几段都是拿孔圣人、孔老夫子开玩笑的呀。 哦， 说孔夫子啊带着子路颜回周游列国， 嗯， 师徒爷儿仨来到陈蔡这个地方 啊， 傻了眼了。 怎么呢？ 没亲没友， 哦， 没处投奔，所以说孔夫子困于陈蔡，再陈绝粮。 哦， 身上带着盘缠钱都花光了、 嗯、 这就要荡荡啊，卖东西啊。 等会儿吧、啊、照您那么一说，这孔夫子还荡过荡啊？ 啊，这论语上记得有啊。 哎，我怎么没看见过呀？ 你没注意 啊？ 君子常荡荡、 嗯、 小人常骑驴嘛。常荡荡就是常进当铺，还不止一回了。 哦，我记得好像这四书上有这么一句，是君子坦荡荡。 是啊，没错啊，连毯子都荡了嘛。 哎、那小人常气气呢？ 哎，不对，那是小人常骑驴。 什么叫骑驴？ 这是形容那种啊精瘦三分肥的专用名词。 哦，不论干什么他都要从中弄点。 哎，这叫骑驴，为君子所不耻，小人常骑驴。 哦，不是小人常气气呀、啊。 嗯，那书他们给他印错了。 哦，是啊。啊、哦， 开始的时候呢是当， 嗯， 后来这爷仨一商量啊，不行，这不能当了。 那怎么办呢？ 当的钱不多， 哦， 而且当了也没钱赎。 嗯， 干脆呀、啊，倒换着把东西赎出来 啊， 卖吧。卖还能多卖俩钱啊。 哦， 因为这些个东西啊都是纯粹的舶来品。 哦，都卖了些什么呀？ 多了 啊， 比较值钱的呢是什么？电子计算机啊，晶体收音机啊，电视机啊。 哎，您别忙，哎，那年头就有这些个东西了。 有啊。 嗯， 要没有的话他不会在那个书上乱记呀、啊、 哎，哦，那书上都有。这什么是电子计算机啊？ 你读私塾启蒙的时候那个三字经里呢就写着呢。 在哪儿啊？ 三字经第四十一句起 啊， 首小题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不对啊，你我听这头一句就不对，和什么人家那本来是首孝悌次见闻呢。 哦，你看的那书他又印错了。 都印错了。 哎，你见过电子计算机吗？ 哎，我还有一个呢。 上边是不是有个皮套？ 有，谁都有。 哎，你拿着它走是这么抡着走吗？ 那哪能啊，那多悬呢，摔坏了怎么办呢？ 那你怎么办？ 我小心提了着。 哎，这对呀、啊、你用手小心的提了着。 是啊， 手小提嘛。 哦哦，这么手小提、啊、 哎， 那次见闻呢？ 通了电以后你就可以看见灯亮了。 哦，知某数， 你要想求得什么数字， 识某文， 你得认得上面那阿拉伯字码跟按键上的那英文呢。 哦，对，要不然呢不会用。 你只要会了懂了啊，你就可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加减乘除而运用自如了。计算机早就有了。 哦，那年头也有晶体收音机呀、 啊、有啊。 啊， 论语上有啊。 啊，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听见说话了看不见人，这不就是晶体收音机吗？ 哦，哎，那有电视吗？ 论语上有 啊，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看不见了，也听不见了，就是说这个电视已经坏了。 说了半天是个坏电视、 啊、所以啊，那子曰非礼勿视，你懂吗？ 不懂。 就是非修理不能看了。 哎、哦、 最后当门一空，别说爷儿仨吃饭住店了，连买包香烟的钱都没有了。 哟，孔夫子还抽烟卷啊？ 啊，论语上也有啊。 哦， 二三子以为我隐乎，吾无隐乎耳。 哟，这是怎么意思？ 颜回看见孔老夫子啊、 嗯、 在街上捡人家的烟屁股。 哦，捡烟头啊。 哎，颜回劝老师， 嗯， 老师把烟戒了吧。 哎， 孔夫子这才说的。 说什么？ 二三子以为我隐乎。 嗯， 就是说你们以为我犯了烟瘾了吗？ 哦，后头呢？ 无隐乎耳，我没瘾，我那是抽着玩的。 抽着玩啊。 哎，这天呢正是正月十五灯节儿 啊， 爷儿仨连早饭都没辙。 哎呦， 子路可就说了。 说什么？ 老师啊，咱们到街上去溜溜吧。 哦，这孔夫子怎么说呀？ 没搭茬儿 啊。 颜回在旁边说话了。 说什么了？ 哎呀，别溜去了 啊， 空着个肚子越溜越饿。 哎，这说的是实话。 子路说了，在屋里的耗着干什么？也不会从房顶上往下掉馅饼。 嗯， 咱们要在街上溜溜有好处啊。 啊， 万一在街上碰上熟人了， 嗯， 让他们请咱们吃顿饭，哎，也许能帮咱们点忙啊。 哎，言之有理。 爷儿仨一块上了街了。 哦， 一个熟人也没碰见。 嗯， 连半熟脸的人也没有。 哎，那没法子，饿着吧。 走到路口一看呢， 嗯， 那儿有一家茶食店。 哦，卖点心的。 他这是五月节卖粽子，八月节卖月饼。 哦， 春节过年的时候呢卖元宵。 哦， 而且可以现煮现吃。 那可以到屋里头去吃去。 对，门口外边呢立着个牌子，红纸写的黑字。 什么呀？ 是元宵的价目表，写的很清楚。 哦，怎么写的？ 江米元宵一文钱一个。 哦，一个老钱一个。 汤锅呢就在外边 啊。 孔老夫子走近一看呢，嘿，这个元宵个儿还真不小 啊， 煮熟了飘上来啊，就跟那小馒头一样。 您瞧瞧。 看了看，心里可就说了。 说什么呀？ 哎呀，好啊，真是个儿又大馅儿又好，准是面又黏，这馅儿又甜呐。 瞧瞧给他馋的 那死路的哈喇子都快要流出来了。 这点出息啊。 颜回早看出来了 啊， 一拱手， 嗯， 老师请吧，咱们去吃元宵。 哦，这颜回他有存想。 不多 啊， 爷儿仨大摇大摆往里一坐，跑堂的伙计过来问了。 哦， 三位您来多少？ 哦，吃多少个元宵？ 十个。 一人十个？ 啊，不不，仨人吃十个。 哟，仨人才吃十个呀？ 我老师那碗里头啊， 嗯， 四个 啊， 我们两个通通得三个。 怎么日本人呢？ 这伙计刚走， 颜回问他，您这茅房在哪儿？ 哦，归了包岁才撒元宵还腾套间去呢。 那倒不是，颜回借着上厕所呀，好把那钱拿出来。 哦，那点私房钱还怕漏了白。 读书人这腰里头啊，都带着一个笔袋， 装笔的口袋。 颜回那笔袋上呢，拴着这么一个小老钱。 哦，一个老钱只能吃一个元宵啊。 是啊，颜回啊，把毛笔拿出来 啊， 用唾沫润了润呢、 啊， 顺手在门口那个价目表上啊，给他添了一数，再念那就好了。 怎么？ 江米元宵一文钱10个了。 嘿，好嘛！ 孔夫子吃了4个元宵。不饱， 那只算是吃点点心嘛。 那子路是个孔武有力的练家子， 饭量大， 仨元宵啊， 那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非但饱不了，倒把饿劲儿给勾起来了。 哎呦，那怎么办呢？不饱啊， 那就喝汤吧。 对，拿汤啊，逆缝喝汤，好在是不要钱。 爷儿仨呀，喝了人家40多碗汤。 好嘛， 子路还跟人家要，人家掌柜的说了， 说什么？ 对不起您，那没有了。 嗯， 元宵啊，现在都变成锅贴了， 锅都干了。 这爷仨起身，孔夫子在前，子路在后，颜回把这个老钱往桌上这么一扔，刚要迈腿 啊， 伙计就把他给拦住了。哎，先生，先生，嘿，您别走，您给的这钱呢，不对， 得麻烦了吧？ 颜回说了。怎么呢？ 啊， 哎，您吃我们多少个？ 10个。啊， 您给多少钱呢？ 给多少钱？ 就这个钱呢？ 啊， 一个老钱一个，您还得掏钱。 你看怎么办呢？ 孔夫子不敢吭声 啊， 子路也不敢搭茬儿。 哦， 颜回倒沉得出气， 嗯， 把脸往下一沉，胡说。哦，本地人吃就一个老钱10个。我们这外乡人吃，你就一个老钱一个，你们这是临时加价，种族歧视啊！ 他还理直气壮。 这时候掌柜的过来了， 嗯， 哎呦，先生先生，您别发火， 哎， 我们这买卖虽然不大，可是童叟无欺， 嗯， 不管是本地人外乡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代称，一律的价钱。 哎， 外边那儿有价目表，写的清清楚楚的，您可以看看去。颜回说了，哪有价目表？走，咱们看看去。 对。他给人家添了一数啊，他心里头有底。 掌柜的不知道啊， 嗯， 领着爷仨往外走， 嗯， 一边走就一边念的， 嗯， 先生您看吧，这不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吗？江米元宵一文钱 多少？ 哎，掌柜的一瞧，怎么10个了？念不出来了， 傻了眼了。 孔夫子打来的时候就没看见那牌子， 哦，老眼昏花， 不，净顾着看锅里煮的那元宵。子路一看心里有数 啊， 知道这是颜回呀，借着刚才尿遁的时候动了手术。 他怎么看得出来呢？ 补上去的这一数啊，墨汁儿不足。 哦，颜事浅。 子路好勇啊，好逞能啊， 是 逮这里不饶人。 哦， 冲着人掌柜的，哎，掌柜的念呢，念出来让大家伙听听。 哦，这掌柜的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赔不是吧，说好听的吧。 啊啊啊， 这哎呦，这大概是写错了。 哦， 原来大概要想写什么十几下的，这一忙怎么，哎呦，怎么给写了10个了？你看， 哦，自个儿还折溜子。 啊，得了得了，我们错了，对不起您，您请吧。 好了，人家道歉了。 颜回做贼心虚，就这个台阶儿，陪着老师赶紧走了。 对了，溜吧，别等人查出来。 可是子路还不依不饶 啊， 走的人掌柜的眼头了。 嗯， 哎，这可是你们错了。 嗯。 这可不是我们爷们儿在这儿蒙嘴吃啊。 好嘛，得了便宜还卖乖。 告诉你掌柜的， 嗯， 我们是读书人， 嗯， 我那个师弟啊，他忠厚老实， 嗯， 他那笔下留情， 要是不留情啊， 十字头上再添一撇儿 啊， 一个老钱我们吃你1000个。 还是啊， 好，听众朋友，我们欣赏了3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今天下午的开心茶馆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中华民族唱起来》，言语梁芒作词，方辉作曲，王雅杰演唱。 汉满纳西京东乡，龙洞水移民。